第二十三课，结果，可能。你看见小王了吗？ 看见了，他在那儿看报呢。 你看得懂英文报吗？ 有的看得懂，有的 别。 可以， 别， 丢， 放心， 了， 约会， 可能。